红气球。在法国，有个小男孩名叫帕斯。帕斯没有哥哥姐姐，也没有弟弟妹妹，家里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。放学回了家，小帕斯一个人画画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玩。哎，要是有个好朋友该多好啊。有一回，他从街上带了一只小狗回来，又有一次他捡了一只小猫回来，小狗小猫都是他的好朋友，一起玩得很高兴。可是妈妈最讨厌这些小动物，帕斯快把小狗赶出去，帕斯快把小猫扔到垃圾箱里去。 不，妈妈，小狗是我的好朋友。 不，妈妈，你让小猫留下吧，它跟我可好了。 哎，等小帕斯上学去，妈妈还是把小狗小猫赶跑了。就这样，小帕斯又是一个人画画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玩了。有一天，小帕斯找到一个好朋友。那天一早，小帕斯吃了早饭上学去，出门去拐了个弯，看见一只气球高高的挂在电线杆上。这气球圆圆的，红得发亮，就像只小太阳。它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啊，一定是哪个小朋友一不小心松了手，它飘到这儿，小尾巴被缠在电线杆上了，红气球被风吹得直摇晃，多可怜。他好像在喊，你小帕斯快来救救我呀。小帕斯赶快奔了过去，把书包搁在地上，双手抱住电线杆，蹭蹭蹭地往上爬，把红气球解了下来。小帕斯攥住红气球的小尾巴往前走，红气球朝着小帕斯直点头，好像在说，小帕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咱们一块玩，咱们做好朋友。小帕斯上学去，还得乘两站公共汽车。他走到站，刚好一辆车子开到。小朋友，请注意，车子上不能带气球。卖票的阿姨这么说，小帕斯已经跨上车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候，红气球一飘，从小帕斯的手里飘走了。小帕斯多着急，想跳下车子去追红气球，可是车门关了，车子开了。哎，刚找到个好朋友，他又跑了。小帕斯把鼻子贴在车窗上，呆呆地往外望。咦，真奇怪，红气球一直跟着车子飘呀飘，还朝着小帕斯摇摇小尾巴，好像在说，小帕斯，别着急，我不会跑远的。嘟嘟，车子到了站，小帕斯一跳下车，红气球就飘到他的头顶。我说我不会跑远的，不是吗？咱们又在一块儿了。往后你用不着攥着我的小尾巴，我自己会跟着你跑的。小帕斯走进学校，红气球就跟进学校。小帕斯走进教室，红气球就跟进教室。这可不得了，教室好像开了锅，一些男孩又蹦又跳，叫着，红气球，红气球，都来抢小帕斯的好朋友了。可是红气球挺机灵，一会儿飘到黑板跟前，一会儿顶着天花板，谁也捉不住它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等会儿怎么上课呀？小帕斯这么一想，红气球就知道了，呼的一下飞到教室外面去，摆了几下小尾巴，他是在说，小帕斯，你别瞧着我，也别想着我，你得专心上课，等放学了 咱们在一块儿玩。放学了，小帕斯冲出教室，红气球就朝他飘来。小帕斯攥住红气球的小尾巴，急急忙忙走出学校，想把它带回家去。可是他的同学，那些顽皮的小男孩追上来了。 帕斯，把红气球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 小帕斯跑呀跑呀，跑过大街，跑到郊外，最后跑到一座小山上去，被他的同学包围了。他一急，松了手，红气球就在他头顶飘来飘去。那些同学哇哇叫着，红气球快下来，红气球飞到我这儿来，你再不下来，我们就拿石头砸你。这些顽皮的小男孩真的捡起石头来砸红气球了。小帕斯急得快哭了，红气球你快飞，飞得远远的。是的，红气球一飞就可以飞得远远的，谁也砸不到它。可是他舍不得小帕斯，舍不得他的好朋友，还是在他的好朋友小帕斯头顶上飘呀飘呀。啪，一块石头打中了红气球，红气球瘪了，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还朝着小帕斯弯弯小尾巴呢。顽皮的小男孩害怕了，跑了个精光。小山上只剩下小帕斯一个人，他伤心地哭起来。多好的红气球，又干净又漂亮，妈妈一定不会把它赶走的。可是现在，就在这时候，从西面飞来一只黄气球，接着从四面八方飞来许多许多气球，绿的、蓝的，也有红的，几十只、几百只、几千只。小帕斯的眼泪还没干呢，可是他笑起来了，伸出手去抓这些气球的小尾巴，一抓一只，越抓越多。忽然他觉得身子轻飘飘的，啊，原来是这些许多气球把他带到天上去了，飘呀飘呀，飘到城市的上空。小帕斯往下一看，哦，这么多气球就是从这城市里飞出来的。可不是，广场上、城楼上、许多屋子的阳台上，许多许多小朋友还在放气球呢。小帕斯看见小朋友们都在向他招手，朝着他微笑，他心里多快活呀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